首《夜深沉》是一支旋律很长、演奏难度很大的曲子，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京剧的传统曲牌，节奏紧凑，旋律优美奔放，听起来很有气势， 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剧中的许多唱段呢也广为传唱。接下来要为您请出的是国家二级演员、中国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郭潇，为您演唱《杜鹃山中乱云飞》选段，掌声有请。 听众朋友，此刻您听到的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第三场音乐会——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。北京音乐广播的转播小组正在园博园欧洲园为您现场转播。那么舞台呢，就搭在欧洲园的伊文城堡的前面，而我们耳边听到的呢，是京剧的经典音乐，中国国粹京剧和欧洲风情建筑在这里碰撞出了一种多样的艺术色彩，有一种奇妙的混搭的感觉。下面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演唱《杜鹃山》当中的《乱云飞》。 这是《杜鹃山》当中的《乱云飞》，由年轻的旦角演员郭骁演唱的，扮演的柯香。 我们请郭老师再为咱们唱一段好吗？来，有请郭骁老师。 在大家的掌声的召唤下，郭骁重新走上了舞台。那么今天欣赏的这一场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呢，真的是让喜欢京剧的朋友大饱耳福了。 那么今天艳阳高照，我再为大家奉上一段梅派名剧《霸王别姬》选段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郭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霸王别姬》的选段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园博园为您转播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的第三场音乐会——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。郭骁的演唱是婉转当中带着柔媚，同时又力道十足。 朋友们，京剧曲牌呀，是京剧音乐艺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伴随着京剧的发展逐渐形成的。它们有各自固定的名称、句数以及曲调方面的版式、调高等，格律相当的严谨。比如说前面咱们一起欣赏到了《将军令》《夜深沉》等等，它们各不相同又独具特色。接下来大家要欣赏到的是京剧曲牌《节节高》，值此佳节，用这个曲牌作为咱们今天音乐会的结束乐句，是想为大家送上一份我们的节日祝福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事业生活节节高。 今天的园博园处处是充满了戏曲音乐的元素，一进大门呢，前面就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门廊，上面是一个巨大的京剧演员的头饰造型，两边呢分别是两面京剧武戏里经常出现的旗子， 红色的旗子镶着金边，门廊的门楣上挂着中国戏曲文化周的横幅，很多观众进园之后呢，首先会在这里照相留念。那么下面我们欣赏的是国家京剧院演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了，京剧曲牌《节节高》。 感谢老师们的精彩演出，朋友们，今天的音乐会到此就结束了，让我们再响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曲牌节节高。那么这首曲子呢，表达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也把这充满祝福的曲子作为送给您的十一国庆节礼物吧，希望美好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十一特别音乐会2018中国戏曲周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的转播。这场音乐会呢，是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，希望带给您京剧艺术的美妙享受，感受京剧的无穷魅力。中国戏曲文化周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的转播就到这里，本次转播总策划陈晶英，策划吕亚欧，监制赵爽，技术支持陈小斌、陈曦，技术保障朱义全、赵庆峰、仲言，转播主持人于允。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你就是喜欢听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机会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。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，最高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，详情欢迎到店品鉴。 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店10月1日到14日，400大服装类秋装100减40，在限时1000送200，43家全球一线美妆高倍积分，30家主题餐厅超值优惠，吃喝玩乐购一站乐不停。 哇，我有一了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亿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油流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，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变化太大，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，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，办值得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哎呦，太庞大了，真是雄伟壮观，感到非常自豪。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，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。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

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，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。眼睛就看不清，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，谁能陪我直到天明，穿透这片迷蒙寂静。我渐渐失去知觉，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。你飞到天的边缘，我已不再落在何地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现在的我需要人陪，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，这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陪。 需要人陪是王力宏作词作曲啊。王力宏说自己常常看到有些人的生活呢忙碌却毫无目标啊，总是看到有些人呢天天左拥右抱却没有一个真心。王力宏呢觉得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呢真的是寂寞透了。那为了掩饰寂寞，他们看起来呢却总是很快速，爱得很精彩。于是呢，王力宏呢根据这类人的寂寞的心声呢而创作了《需要人陪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。那这首歌呢也出现在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当中。那力宏深情细腻的嗓音呢一语道破了影片的温暖理念，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一定会受到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的。那尤其是在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呢，对这首歌曲的感悟就更加的深刻了。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，赶紧找出来看一下吧。好好了，这样吧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你继续推荐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马条即将推出第五张个人专辑《给给》，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已经正式推出。给给就是给你的意思，在马条的家乡克拉玛依，包括很多西北地区都在说这个词儿，比单独的给字更坚定。马条解释说，给给就是坚决给你，毫不迟疑，绝不后悔的意思。给给，把该给的给给，给什么？爱，给谁？你的亲人、爱人、孩子、朋友、陌生人。这是一首岁月凝练成的爱的真言，字字真挚，句句在理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马条给给。 给给，把该给的给给，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。给给，给的给给，给酒桌上劝你少喝的人。 流浪的人。为了你悄悄揪着别人的人，给给把该给的给给，给路途中拉你一把的人，给给把该给的给给。劝你少喝的女人，给给一个望着你远走夜半归来为你留门的人，给给给一个为爱入深为了你悄悄揪着别人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那么近年来呢，刘惜君呢不断为影视剧献声呢，演唱了不少好的音乐啊。那么此次呢，他为电视剧《天盛长歌》演唱的概念曲《柔情满满》呐，让听众们呢不禁走到了这段旷世虐恋之中了。命运的关口能带我闯过，梦过的梦依然清新还如昨啊。那么在风云变幻的朝堂动荡年代呢，命运呢总是喜欢和互相爱慕欣赏的两个人开玩笑。歌词当中呢也是刻画了剧中凤之薇与命意对彼此的思念之情，以及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复杂情绪了。那么刘惜君呢用温暖的声线配合着抒情动人的旋律，情绪呢是层层递进，将感情慢慢的爆发出来。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，来自刘惜君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如昨。 被风剪碎，叶落纷飞，只为你那一眼至今锁眉。姻缘任时光堆叠，年少却落尽了多少秋水，踏遍了云和月，为爱迂回不变。初心的玫瑰，思念的空洞，有谁能替我挥霍？来到如今依然清晰，还如昨，岁月层层在江上波。 像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惜君的《如昨》哈，让你听过之后呢，真的会对这部片子呢是印象的更加深刻了。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呢，也可以赶紧的追一下剧了，是吗？好了，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会很特别哈，特别是在无论是旋律还是歌声都很好听的情况之下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，就是它的名字特别的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带给我们的《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，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》。怎么样？要不是很用心的话呢，还真的记不住这么长的名字哈。 那这也是一首轻快又甜蜜的歌了。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看看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是否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传达到那份爱的感受，好吗？好了，歌曲你慢慢听，今儿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春欢呢要跟你 say goodbye 喽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。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今天不是个特别的晴天，那种色彩却如此的耀眼，我想此刻的心被你填满了一些。总是在这样慵懒的午后，站在书店遇见你，靠窗第三桌穿衬衣带笑意。你在研究什么斐波那契，是我不太想探究的意义，那么就等我看完了情人的我也想一想，待会该做些什么？吃香槟或喝蜂蜜。虽然寒门桌有心机掉满地，要不要一起去散步？今天的天气不算糟，如果你刚好喜欢我，这么巧我也要一点东西。只要你的心都在我身边，即便有时候会遇见难料的离别，别担心要过理想的生活，好的坏的都会来，只要内心够坚定不着急。要不要一起去散步？今天的天气我这么巧，我也有一点东西，能不能一起看日出？或许能解答我困扰。如果你刚好看着我，那么就请你，请你给我写。要不要一起去散步？今天的天气不算糟。如果你刚好喜欢我。这么巧，我也有一点动心，能不能一起看日出？或许能解答我困扰。如果你刚好看着我，那么就请你给我些回忆。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